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湖北调频，湖北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啊，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不可您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楼 我不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是1月8号正式上线，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见面，所以呢在起步阶段呢，我们是跌跌撞撞啊，踉踉跄跄，特别希望呢能得到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和观众的包容。如果你们愿意扶我们一把，搀我们一把，我们相信至少可以走到这周末。今天我在不断的给自己加戏，因为呢直播间请到了一位我的好朋友啊，今天呢是我的同仁，当然呢他也是一位我自己认为身上戏很多的这么一位广播人。我希望呢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对他和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都有个全新的认知。我们掌声有请大明。 哎，高丽好。哎，你好，我是 大明啊， 对，哆嗦什么？ 差点哆嗦，对，差点把我的台号。 你别在这假戏，你得了吧，你都30多年 了。好 了， 进来你可以走了，你可以离开这个直播间，交给我，我一人的戏就够了。 大明很辛苦啊，是特意赶过来，因为他那边刚下了一个直播，然后赶到这边帮我们来助阵。 嗯， 今天呢，因为请大明来，我们话题呢也临时做了调整，我们就叫戏精的诞生。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公平，因为我个人来讲，我不是那么一个有戏的人。 嗯， 因为什么是戏精呢？戏精分很多种，就比方说有一种人呢，他是很爱演，真正爱演呢就是那种能嘚瑟的意思。 嗯， 就比方说这个在 KTV 里边跟同事们一起唱歌，他一定会点很多的歌，然后哎这首歌你会不会，然后别人点的歌呢他一定会跟着唱，就这种人的戏很多，就很就给人很闹心的感觉。 你为什么一上来就老讲自己的事儿呢？ 我不是那种人。因为说实话，这个2000年以前的歌曲我还会一点，2000年以后的歌我都不会。 哎，真的现在是这样，就是我很长时间没去过 KTV 了。 是。 然后有一次去，跟我先生一起去，你知道吗？我发现， 先生， 就是 啊， 你可能没见过吧。 另外一个， 就是我发现 我唱的那些歌曲还基本上停留在大学时代， 是， 就包括可能后期什么透过春晚这样的平台，然后认知到了一些歌，跟着哼唱。 对， 结果呢，另外一位呢，他就拼命的在唱90后的一些歌。你当然知道，就是唱完之后出来，就他就立马回家跪遥控器了。我说你是跟谁学了这么多90后的歌？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人唱歌跟以前跟这个我们以前唱歌不太一样。我们以前就是正襟危坐，然后拿着话筒的，然后认真的看着这个词，就怕唱错一个字儿。现在很多的小孩真的词儿背的滚瓜烂熟不说，而且这个动作上真的特别的多，就开始给自己加戏，无论是民族风也好，还是那种国外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波西米亚 说唱啊， 还有那帕斯诺啊，就那一些，他们会跟着那个 一起，洋气的 词一起唱一跳，对对对，对我是很洋气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今天大明来，因为一直想这个做一档直播的搭档节目，也是大明这一生可能完成不了的夙愿，所以今天我就在直播间可以来小小的成就一下我们彼此的这个心愿。 好， 我们今天就充分的来加戏，给彼此加戏，然后给自己加戏，就看这个戏能过到一定什么程度。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我觉得我这话一说，可能一直播的那些我们的受众流就全走了，你知道 吗？没，主持人给自己加戏特别的正常，因为你别的行业不， 你觉得会受欢迎吗？这样， 别管受不受欢迎吧。起码呢让自己在这不算太空虚 就是可以能适当的有机会也许能火。 对啊，你看有很多的主持人啊，正往那正襟危坐的时候，然后每天看着那个台词，就是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方说本来相信您将是结合事情坚持以城区为依托，以城办镇以镇促乡，城乡联动共同发展的路子，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农村规划的重要日程，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所以他每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天哪，你是怎么背下来 这段的？但是我就不会啊，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让我的节目里边充满活力，而且呢要充满你的想法。 那这段如果给你，你给自己加戏，你会怎么演？词忘了。 对，你会给自己加一些那个，比方说，你知道做节目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有广告。没有广告的话，你就证明你没有收入。 我咱有，这有一段， 有广告吗？ 就猎聘这个， 那太好了。 你就这画红线这个猎聘，你现在用你的加戏的方式，让猎聘的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也可以听着高兴一点。那导播高阳老师注意，这轱辘掐了，不让他们播。 OK 啊，就是很简单。首先呢，要先铺垫一下，首先是一个楼盘的广告， 还需要这个音乐吗？ 不需要 啊，那我关掉了。你注意别空播。 北京八宝山家园，北京城的最后一片绿洲，20厘米典藏大宅铸就传世经典。北京八宝山家园，让您睡得安详，走得放心。 所以你这个接下来跟我们这个广告， 就说有广告很多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挨着排下来的。 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猎聘网，现在希望你来加戏做主播，把这段广告播一下，你会怎么加？ 吉祥戏精的故事，真的让人欲哭无泪。有这样的同事，不如赶紧换个环境工作吧。现在猎聘网旗下专业校园招聘平台猎聘校园，有产品经理、新媒体运营的火爆岗位正在热招哟。摆脱职场戏精，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实时查看招聘信息。联系人高小姐。 哎 啊， 我有种预感， 什么 明天猎聘就撤单了。我把你叫来毁的肠子都青了，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管在哪个行业里，可能都有这样所谓的戏精，因为现在这个词儿很火嘛。我们且不论它的出处，我也给自己加点戏，脸上冒油了。那各位观众，你不介意我给自己加点戏吧？然后导播老师高阳老师，帅帅的你，麻烦把镜头切给大明，他也是一名资深主播，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给我圆场。谢谢，镜头转他，好，交给你了。 对。那此时此刻呢，高丽正在补妆，因为你知道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话，平时是不上妆的，但是今天广播有很好玩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大伙儿见面，所以说像高丽这样颜值有所缺陷的人呢就会很麻烦。对，所以我们但是这样的一种新的广播形式呢，却可以让我们主持人加很多的戏。不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戏都是一种 低层面的一种加戏的一个意思，说你是戏精，说你这人很能演。但是说实话，职场当中有一种戏精，他是为了争夺自己某一些利益，或者呢，或者是让某些人，比方说他的领导，或者说更上一级层面的人，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敬业的、有担当的，或者说在某方面挺可怜的，我们要去照顾他的，这方面的戏精，我认识特别的多， 就是身边也会有。但是这样的戏精，你会很准确的识别出来吗？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这些人他往往演的戏都是给更上一层的人演的，就旁边的人看的一定是最清楚的那一个。 这就是你跟我绝交的原因是吗？你早看出来了。 我跟你讲一个人就特别有意思，以前在地方台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在地方台工作人特别的少，所以说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值班，大家伙都不愿意去值那个晚上的年三十那个班，因为那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时候。然后有这样一个同事，就是第一年就被分到了这样一个工作 啊、 然后他怎么办呢？他知道那天晚上领导一定会去视察，就检查走一圈，也算是慰问一下， 节前慰问。 对，然后他就一直在哭。他之前人的状态都是正常的状态，对，他看的时间差不太多了。然后呢，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转，就是那个春节晚上要转播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是吧？他把那个转播出去了，然后自己坐在导播间，开始扑簌簌的流下泪来，然后旁边都准备好了眼药水，对， 啊、真的， 对，然后呢自己就是哭一会儿，看看领导没过来，再歇一会儿，然后呢看到外面有动静了，他真的开始流下泪来。然后等领导来了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啊，领导好，我、哦、没事，我没事，我真的没事。对， 我以为领导来了，他眼药水也用完了。 对，然后呢，你知道吗？就是这事儿之后，领导觉得小姑娘一个人在这挺可怜的，对，因为她是个女孩，再也没有让她值过一个就是年三十的班。 所以她就是说的好听点如愿了，说的就是过分点得逞了，是吗？ 对，对，就所以我就觉得。你说女孩能演，说男孩，如果是我的话怎么演？ 哎，但是你 知道四年的这出戏的班了， 所以你是在给自己加这个戏，重点在这儿。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这个你说的前同事他这种，因为我是女孩嘛，就是以己夺人的话， 没把孩子去掉，你是女的，顶多也就这么。 哎，我们注意点措辞，就是女性，成为女性，你知道吗？我其实理解他那种心态。就是有的时候不管是在节假日还是就是你如果内心觉得很孤独的时候，女人是需要通过一种途径来释放的。就是我反而不认为她这是在给自己加戏，她是找到了一种合适她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出围城。因为这个其实也想到了我，你知道吗？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时段的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障碍。我一直希望大明能够加盟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团队，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很有阅历的你的同事，就是你信得过的这么一个业界的同仁加入的话，你会从心理上放下很多的包袱，然后自己不愿意承担太多。 主要是吧，这个节目需要一个颜值担当， 所以我来了 啊， 所以我来了，所以可能你就偶尔客串 一会儿。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戏精。刚才呢，这个大明也说了，我们的节目呢。这个是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播出平台，因为它是青年广播面向年轻群体，所以它有很多的尝试，尤其是在融媒体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北京青年广播是走得很前沿的。它可以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来大家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媒体合作平台对我们这档新节目的认可。那在这个认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自己不断地给自己加戏。这个加戏呢，不是说这个像刚才大明我们在吐槽的这种所谓的一己私利的这种加戏，我们只是希望不断地给自己身上加码，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各位听众和我们播出频率对我们的这种信任。 哎， 你觉得我这咕噜戏加的正不正？ 太正了，你知道吗？都快换上西装回来了， 这么有高度，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是蛮崇拜我自己的，真的，真的，真的。大明，你不要含糊，真的蛮崇拜自己的。所以我是你身边认识的那种戏精吗？ 其实，因为高丽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就是正面的、深入的、直接的那种交流，是在一次脱口秀的一个比赛上。对， 业务比武。 对，然后呢，之前真的没有太多深入的接触。然后你知道吗？高丽特别无耻的一点。 就是在于他每次都把自己就是棒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说在正赛的时候打平了，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最高分嘛当时，然后在附加赛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当时领导就觉得奖杯可能只准备了一个，不能给两个人，然后呢就是说那你们两个再加一段吧，再 加 附加赛 加戏， 你知道吗？我在附加赛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傻，我就是说的特别的正能量，然后说自己的很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高丽真的就是特别的无耻，然后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说自己舞蹈跳得特别好，然后那么我就给大家唱首歌吧。然后所以、 哎、你 就赢了， 听得这么清楚啊。 对呀、啊、这是我一辈子的仇恨呢、啊、对呀、啊，然后我终于明白到最后为什么他们把票投给了你，就是因为 我无耻， 唱的要比说的好听嘛。 哎，所以今天大明来了、嗯、哎呦，我妆要笑花了，本来就画的就挺吓人的、哎、这个花估计更吓人了、 嗯、花了以后可能还起点正面的效果、哎、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给彼此加戏，因为我是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唱歌的。 对，你要唱歌吗？来，掌声鼓励一下。 节目结束，如果各位听众你能守到一个小时之后，我一定给你唱这首歌。那你先来 啊。我先来什么？ 你先来唱首歌。 你也知道唱歌并不是我的专长。 这你看现在是20分钟过去了，我们需要暖一下场，带动一些流量。我看一下啊、嗯、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活力982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了。 嗯哼， 有一位叫小丸子的朋友说，之前听过大明老师的节目，但是今天第一次看到大明，大明长得挺帅的，后面他打了一个省略号，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因为我把你陪着的嘛。活力982正在直播，职场有高招，我们呢这档节目呢还是秉承一个很基础的原则，就是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新人也好，或者说是身在职场当中有困惑的朋友也好，来为他们答疑解惑啊、 哎、 就是希望能帮助大家在职场当中更好的去谋求自己的发展、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的是职场的戏精，如果在职场碰到这样的戏精，各位会怎么样来应对，然后你有没有在职场当中碰到戏精，或者你是不是本就是这样的职场戏精，可以通过刚才我说到的巴拉巴拉那么多的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明，你身边如果有职场戏精的话，你会揭穿他吗？或者说想办法去让他还原本色吗？ 没有没有，绝对不要揭穿，真的、嗯、因为你知道演一个戏挺不容易的，对吧？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你会问他需要配角？ 因为有些演技吧，真的是一眼就能看穿的、 嗯、 就比方说可能是跟人的性格，或者说跟企业文化，或者说哪怕是跟国家的人的不同人的文化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可能会比较直接一点、 嗯、 说我们会就着工作的一些问题然后说，那中国人有一点，就是你很少看到中国人身上有以下犯上的这么一个特点，对吧、 嗯、 如果我觉得领导说的不对，然后领导跟你夸夸其谈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啊，领导说的对对，没错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说有人有阴暗的一点呢？就回头他会在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屏蔽了领导，然后大骂领导，还有这种人，我居然被这种人指挥，不懂装懂啊，怎么怎么着，包括自己的微博，对，他会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来 发泄一下， 对、嗯、所以说每次你再看到他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件特别幽默的事儿。 所以他其实就是表现出那种很恭维、很恭敬、很顺从，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加戏，他就是在演。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角色扮演，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别好的职场演员， 是吧？ 其实本身我们就说那句话嘛，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嗯、就原来可能大家觉得这句话是一个特别不够积极很负面的话、嗯、但是在我看来，现在我们仔细去梳理它其实挺有道理的、 哎、 就是我一直说，就是情商，他为什么说一个人情商高啊、嗯、他有的人说我自己就是心直口快嘛、 哎、 你多多包容，但是我对这个事儿有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所谓的心直口快只是你不愿意花时间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嗯嗯， 那这个其实情商的这个话的这个包装也好，或者说你自己言行的一个包装也好，他就是这种演戏，可能更多的是愿意照顾对方的感受。 是， 你认同吗？ 对， 我是不是又穿上西装了？ 不，在职场你分不同的情况啊、 嗯、 你比方说你只是考虑到这个人际 系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就是说，当对方犯的这个错误啊，假设这个人是个领导，他呢犯的这个错误不足以就是说对别人或者说对我们的工作业务产生太多影响的话，那大家伙来捧捧场，对吧，来捧一下领导的受脚也无可厚非啊，对吧，这是生存的一个法则。但是如果这个领导这个事情已经对你的业务或者说对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走向会产生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所以有一个问题就问得特别的好，当领导干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告诉他？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了。要告诉他的话，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然后告诉领导？ 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要靠你的演技了。你得把这个台本首先写好。 是， 哇，这个很难啊。 对啊， 自己编剧，自己导演，然后自己演。所以大明你就一直这么节目也是这么做的，然后在职场当中也是这么生活的吗？ 我还真的不是那种人 啊。 就我所谓的戏呢，可能是因为节目需要，我可能在节目里边变化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一直认为那种戏精吧，真的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真的受不了那种，因为我是一个是东北人也好，或者说这个性格相对来说比较直也好，就是我更愿意在节目之上节目之下，然后人前人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状态， 就是不让自己那么辛苦。 对，因为你知道有一首歌唱得好吗？这个说一个谎言圆一个谎言，我们之间的爱多么危险 啊！还有这样的歌吗？ 对，张宇的歌吗？ 来，你唱我听一下。 说一个谎言圆一个谎言，我们的爱多么危险。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别人面前演戏的时候，你要圆这场戏，你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你为什么唱完不给我夸赞你的时间？ 啊，你还会夸赞我吗？天哪， 但估计是谬赞。哎，你刚才学张宇学的还挺像的。 对，我模仿能力挺强的， 只是像那个嘴里含了块糖的张宇。 对，因为我唱一首歌的话，基本上每唱一句你可以换一个歌手，然后我就可以唱成那个歌手的声音。 所以你还可以模仿很多的其他的歌手， 基本上你说到谁都可以唱。 那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可以不断的给自己加戏啊，因为你反正也是来最后一次了嘛，没有下一次了。抓紧这个机会。 对 好，哎，还会模仿谁？我真的是啊，各位听众， 你就随便说你认识的。 我跟大明，我们是不打不相识，通过比赛，然后我们俩结识的，但是还真的是没有机会这样一起搭档节目。然后私底下呢，也没有很深的私交。 对，真的真的， 更 没有在我那做过任何的头发。对 对，我们就是。也没有机会一起去 KTV 什么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借我们这个平台来看看这个职场戏精他身上到底有多少戏。接下来唱谁的歌？ 就随便唱一首歌吧。就是我每唱一句你可以要求你换一个，你换一个歌手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在考我是吗？ 对啊。 好， 不要换女歌手，女歌手我学不了。 韩红。 我刚说完这句话你就说韩红，然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你会唱九儿吗？ 没听说过呀。 那就刘德华吧。吻别。 好吧，我唱一首我熟悉能记住歌词的歌。 好的， 好，刘德华的声音是吗？ 刘德华声音唱吻别，你没听懂吗？导演在跟你说戏 啊？好吧，刘德华的声音唱吻别是吗？ 对啊。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 你不要哭啊。 可以吗？ 你被自己歌声吓到了 吗？可以吗？ 哎，真的很好。 啊，好， 真的很好。 然后呢？ 所以这个歌是吻别是吗？我第一次。那接下来是就是费玉清。费玉清现在在内地也很火嘛。 费玉清的唱什么歌？ 就一剪梅吧，很经典的。 真情像梅花开过，层层冰雪不能阻隔。要看表情。 嗯嗯， 对对。 所以我们有个好处，大家可以看到大明的表情，他一直在给自己加戏。结果一会儿我们导播高阳说：“对不起，大明老师，你那个舌头就没打开。”谢谢谢谢大明。 好。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职场戏精，稍后继续。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坐看云起，高丽之州，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职场有高招。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我不敢把他称之为我们的支招顾问啊，他其实就是我们行业当中很受欢迎的也是著名的主播啊。他的名字叫，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会告诉大家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刚才已经把自己身上的戏加得太满了， 现在我下方的 不想给他再加戏了。今天呢把他请来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职场戏精。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碰到了戏精，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应对啊？怎么样来跟他一起演好这出戏？当然我觉得这个戏精和演戏是两个概念， 是 吧？演戏其实我们每个人身在职场，不管是在职场还是人本身就是社会动物嘛。 对， 因为你不可能只在自己的这个单细胞里去生存，你要去出去跟所有的细胞去碰撞，然后产生化学反应。所以我觉得演戏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戏精就是只不断的愿意给自己加戏这样的人。所以你觉得这个戏精，如果是真的是他发，就是做了一些让损人利己这样的事情，甚至损人不利己这样的事情，你会站出来吗？以你自己的秉性， 就人总是自私的，就当他这种行为已经涉及到你的利益的时候，我相信站出来的是大多数，对吧？你要么所谓的站出来呢，要么就是指他的不是，要么呢可能会，你会向相关的领导吧，会反映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呢并没有侵犯到你的利益，然后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呢就有个最大的特点， 别干你们这行，把我画出来，就是你 干咱们这行， 你自己 对，干我们这个勾当的人呢都有一个小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是小喇叭。 对吧？如果这个人所做的事情确实是挺让人鄙视的，但是他并没有涉及到你的利益，你会把他当成一个奇闻异事，把他给推广出去， 就职场小八卦。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戏精啊。如果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去伤害别人，然后给自己加戏的话呢，这个做法是一定会被身边的人所不齿的。那身边呢，偏偏有这样一种人，就是说他在别人面前他不会去演戏。他是很真实的那种人，他甚至就是说不喜欢你我不会跟你说一句话，但是他对领导却是非常的那种善于阿谀奉承，而且呢那种马屁拍得特别的到位。而且这种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比方说你以前是他的领导，或者说你是对他一个有用的人，他踩着你的肩膀然后爬到一个位置的之后，他前和后的那个状态对你的状态又完全不一样，对，然后他会继续拍另外一个领导，就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对，所以说这样的戏精在我面前就是属于那种演技特别差的，要演你就演一辈子，对吧？ 哎，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之前身边的有一个同事， 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就是真的可以说。就是他的名字，我下了节目一定会告诉你的。就是他呢，可能就是我们普通认知里的就是那种职场的戏精。因为他是特别会打理跟周围的这种人际关系，就是我们俗称的很圆滑的那种人。就是你跟他相处，你会觉得啊，他做的这个事情很周到，让你心里很舒服。但是你特别知道他并不是发自肺腑的。 OK， 因为你对他这个人可能秉性有一些了解，但是他就能每次把所有人都会照顾的，比如说哎，你帮我去做一个什么事儿，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他跟谁也会说那种很漂亮的话，就是长此以往呢，就会让人觉得。会不会有点虚套？那跟他在一起不是那么的真心的去跟你相处。直到有一次，你知道我这个戏是有转折的，我这个剧情是有转折的。有一次呢，他当时是答应了我们另外的同事说，那你去忙吧，我来帮你把这个事儿做了。然后同事也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了，反正他经常会这样嘛。那我就顺水推舟，你就去做好了。那好，谢谢啦。那他同事就走了。然后呢，当时我是因为已经离开办公室了，后来我翻回去要去取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正在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其实他先生已经在楼下等了他将近两个小时了。然后呢，他在就告诉先生说，他在安慰他先生说，实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点小撒娇的那种小情绪，说你就体谅我一下嘛，然后那个你再多等我一会儿，我帮他们把这个做完就 OK 了。你知道那一刻我看着其实挺心疼的，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原来对他的那种误解。是让我觉得挺惭愧的。也许他并不是说他这么做去想去伤害任何人，他只是想让这个环境相处的舒服。他个人的表达方式也许是不受其他人的认可的，但是他是发自本心的，是想让这个环境更和谐。然后他自己去选择了默默的去承受。你说他不是在演戏吗？他跟所有人其实都在演戏，但他并没有去想要去伤害任何人，所以他选择了自己去承受。 后来发现他打那个电话根本就是个空号。根本就这个电话并没有拨出去， 加给我 的。当然我说这样的人就是心地倒是挺善良的，不过有一点他戏演的不够好。就是说他这样的话，他一个是他没有必要为所有的人去维护着一种， 但是你要不可否认，职场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像大明，你做到了一个职场，就是在你的这个领域风生水起，或者已经有一定的江湖地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就包括我们，我不能说我自己做得多好，但是至少在混这个年龄已经混了这么久了，就我们是有这样的自信的。 对， 但是你不排除其他人他在这个领域他没有自信，他是需要靠一些东西来包装自己的。这个你承认吧？ 这个对，你比方说很多的大学刚毕业的孩子，然后就到单位就特别能演，就是也不知道演吧。 老师，我去给你拿快递。老师，我在。你说他是真的愿意顶着七级大风去拿吗？ 对，出门的时候心里边已是万只羊驼奔过了。 高丽，我认了，孩子，你恨吧，我认了。 很多大学生就是来到那个办公室，第一件事赶紧那个打水，然后扫地，然后看旁边有阿姨看着，孩子，你是什么？你大学毕业吧？啊，大学毕业，怪不得地扫这么脏呢。来吧，我自己来吧。就是很多事情不应该他做，或者他根本就做不好的事情，但他一定要揽过来，要博得一个更好的名声。对。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各位你们的看法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融媒体的这些互动方式跟我们实时的交流。融媒体有哪些呢？就是有音频和视频。音频大家可以搜索广播的调频 FM982 和 AM927， 搜索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职场有高招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我们的公众号是职场有高招，会在这个地方呢，除了有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节目的相关介绍，还有特别诱人的一个，对于现在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支持企业猎聘网特意呢为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留出了很多很诱人的席位，期待着各位有理想有愿望的这些这个年轻人来入职来实习，比如像产品经理、新媒体的这些开发研发包括推广，他们都需要有抱负的年轻人来加入他们的团队，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猎聘网啊对我们的这个大力支持。所以我又给自己加了一段戏，主要呢是想让我们的合作企业能踏实，一个小时都在聊自己的戏，也得给人家聊聊戏啊。职场当中呢确实有这样的戏精，但是其实我们把这个话题泛泛的放出去，在生活当中或者从古论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戏精。刚才一开始大明说了一点，我是很认同的，可能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天生的这种本性， 对， 就我们不愿意直接去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这种 当面举人、 对对对，他的这种含蓄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加戏， 是 演戏。你裹挟着自己在一直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不断的你会发现这场戏真的越来越难演。 对，你比方说有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你在下面正玩着手机，但是莫名其妙的领导突然不说话了，然后你会跟着旁边所有的人鼓掌啊。 结果领导说我什么都没说呀，你怎么了？所以我刚才说到了这点，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不管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来演戏啊，还是说在现在职场当中，你只要这个戏演的恰如其分，最后能让很多人受益，我觉得那这是一场成功的戏。你比如说像诸葛亮最著名的空城计， 是， 这就是充分的一个戏精的一个展现。司马懿大兵已经兵临城下了、然后人家在上面拨琴弦拨的这个让所有人以为四处都有埋伏，所以已经兵临城下了，司马懿就是引兵撤退。 对， 这就是最好的一出，就是空城计，它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戏。 三国演义里的这个戏精太多了，比方说周瑜， 那对 吧，周瑜把那个蒋干吸引过去，然后呢跟他装作喝酒舞剑。 我真的觉得周瑜本身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 是， 就是他骨子里，他诸葛亮是因为他的谋略、他需要这么去排兵布阵的时候他做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一种选择、这是他的一个就是打法。但是我觉得周瑜他就天生的就是戏精， 是 他每一场戏每做一件事都是在演戏，他好像已经习惯了那种包装了。 是是是、包括当时这个鲁肃去问他，就是最开始这个曹军80万大军压境的时候，鲁肃问他你是想打呢还是想和呢，当时这个他跟自己那么好的朋友周瑜都是没有交出自己的实底来。对，所以说在职场当中演技还真的挺重要。 哎，这职场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你认为你们两个你们东北话讲吗、是铁子， 对， 结果你发现好像对方跟你只是在演戏。 是， 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有太多这样的。但是所以说很多人说在职场当中不容易找到一个真心的朋友，因为在职场当中你们两个难免会有共同的利益纠葛，或者说呢就像周瑜一样，他觉得时机未到，咱们两个的关系是很好，但时机未到我这话就不能跟你说。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能是选择你要么去信任对方，要么就是说你选择一个会让你更加舒服的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职场当中不太好找好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你如果信任对方的话，你无论怎么样他的做出的选择你要去尊重他，哪怕他很多东西他骗了你不给你交实底儿，其实这个东西跟感情无关，对吧，他只是跟工作有关，那都无所谓了。 所以你知道吗，今天聊的这个是 职场戏精，我和大明也说了很多，我一看时间呢还有倒计时15分钟，我们的节目 倒计时挺长啊，原来倒计时从什么10秒钟开始 15分钟，因为我觉得大明难得来一次，我们正好又碰到的是这么一个话题戏精，我就特别希望透过这期节目我能充分的释放一下我的天性。 好， 因为明天之后我知道我要重新做回我自己我不能再真的遵从我那个释放的那个那些小少女的那些东西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在今天跟大明我们有一个充分的互动。我们 想怎么互动、啊、 我们想让此时此刻身在职场或者身在社会当中，我们都觉得自己生存不易、或者觉得有诸多无奈的朋友，听到我们这课节目的时候至少他是这个释然的、他是开怀一笑，哪怕是莞尔一笑，我觉得我们的功能也体现了、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的这10分钟，不如我们两个就来给彼此加戏好吗？ 怎么加什么戏呢？ 你可以也给我出题啊、就是演一出什么情景剧啊、或者是我们两个对唱一首什么歌啊 这戏加的太肤浅了、是吧？ 你不觉得我自己提这样的要求很尴尬吗？ 这样吧，就是我们加一个什么戏呢、我们加一个就是现在最火爆的一个话题。你知道现在最火的电影是谁是哪部电影吗？ 最火的电影不是《芳华》吗？ 不是《芳华》。现在票房最高的是《前任三》。 哦，《前任三》。 《芳华》它是有话题性的，但是它这话题那个可能跟年代感是有关系。但《前任》是不分年代的，任何年代都有自己的前任。对，《前任三》它的单日票房就是好几天单日票房都是冠军，然后现在它的票总体票房已经奔20亿了。是中国所有的就是那种爱情片、小制作爱情片票房最高的，而且真的是高到无法想象。 所以你其实是前任三的出品方派来的戏精你是在这儿埋了一个广告？ 没有，所以说咱俩要演戏的话可以演一些关于前任的话题。 那好吧，那对我来说这还真的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是没有前任的一个人 啊、 我先生是我的初恋 啊！ 天哪，你不要太崇拜我！ 不可能啊， 他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哎呀！ 所以我可以啊，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去演戏了嘛。 对对对， 对吧？那你来出题吧。 假设哈，咱不说你了，假设你跟你的先生，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现了你先生的前任，然后他的前任在跟他非常友好的打招呼， 然后我要 对你 什么样的反应？ 对。 先拧下他哥了，C 女的是谁？说实话，我估计我会是这种反应。 你为什么会不允许自己的先生有前任呢？难道就是因为你没有吗？ 我不是说不允许他有，就是如果你刚才给的这个情境的话，如果让我演戏的话，我会这么去演。但是你要如果从一个就是成熟女性都到了这把年龄了，怎么可能没有这种宽容的心态呢？我就直接打一下就可以了呀。 那这样，我给你假设一个剧情 啊， 你先生，我演你先生，我接到这么一个电话，是他的前女友 啊 打电话来跟他借钱。然后然后你先生是有这笔钱的，然后这个时候左右为难，而你就在旁边听到了这段对话。 我要跟他的前任来对话，还是跟我先生来对话？ 我就是你的先生 啊、 好吗？可以吗？ 好的， 我忍受一下。 好，哇，这个戏好难啊。 好吧， 就这个电话已经挂了是吗？ 没有，我正在打着这个电话。对，喂，啊，是你啊，啊，好，啊，钱，那个多少钱？什么？20万？天哪，20万！你等一下，那个，你知道那小丽？我跟你说过，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也对。 你前任也叫小丽是吧？你就不能饶过？不能饶过小丽吗？ 这样吧，你知道吗？前任志玲，对，我问他为什么是我的前任，他应该是我的现任。你知道我的前任志玲？对他。跟咱们借钱，对 啊，跟咱们借钱，哇，你好聪明，用了一个咱们啊，你就瞬间的，你知道吗？这个事儿 责任也推到了你身上， 对 吧？ 啊，是志玲啊， 对，志玲， 他连20万都没有，他在圈里混什么呢？ 不是那个志玲 啊，哦，对对对， 我前女友 啊，是这样，他 体重200斤的那个， 对，借了20万是吗？20万，其实我觉得，你看，就是钱一直都在你那儿放着嘛，你自己去决定就好了。就是20块之，你都完全可以自由支配的呀。 志玲，我老婆说不行。 哎，我觉得其实真正靠。 考验演技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真的是考验当事人。 对， 就是比如说你演的这场戏里面，我先生是考验他，他怎么去应对前任和现任，他怎么去打破这个僵局。 是，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很简单嘛，就做一个聪明的，如果你愿意这段关系很美好的话，那你就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就让他自己去抉择。 嗯， 你是对他的一种信任。 对，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在你知道的前提之下，是吗？ 没错， 就如果你不知道，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你的账头少了20万， 那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就是你哪怕是不是借给前任，你是借给身边的朋友，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你如果没有任何商量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我觉得都是对对方那种不尊重。 那如果这20万只是你老公的零花钱呢？ 我们没有那么有钱，20块我是可以做到的。20万谁家这么大的零花钱？制片方、出品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对他的一种考验。 其实你要说到戏精的话，就是两口子之间啊，你说实话有的时候也是在演戏和互一种对弈的那种 博弈的过程当中。 对， 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我们聊到前任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实话大多数的前任对现在的人和你现在的感情和家庭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不过呢，他总是像你以前撞过的一个电线杆子，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总会下意识的绕着他走。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你的现任永远是会对你的前任心怀芥蒂。就是女人嘛，你说女人眼中有三种最丑的女人。一个是闺蜜的情敌。一个是现男友的前女友和前男友的现女友，这三个女人在女人眼中是最丑的。 哦，这是男人总结的吗？ 对啊。 啊，我真的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涉世太浅。 涉世未深。 对对对，就是我说的可能这样一说吧，就显得我这个人特别不识趣儿。但是我觉得从一个整体上来说，更多的还是看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对彼此的关系有足够的信任的话，你对你自己足够自信的话，你说我都这么自信了，收音机前各位女同胞，你们还有什么不自信的？ 那也不是自信，你是自我放弃。 盲目自信。所以今天其实从职场戏精啊，因为大明我们两个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愿意跟大家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想让大家轻松一些，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旁征博引。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用一颗开放的心态、宽容的心态去看你身边所有的人和事情。不管这个戏你怎么样来演，我觉得归根结底，因为我们最后要给大家来支招嘛，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我不觉得它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都需要包装，哪怕是在家庭当中，咱不是也经常说吗？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对， 那这经营二字其实就包含了你要怎么去演好自己的角色， 是 扮演好每一个家庭当中的角色。那在职场当中，如果说我们在职场当中生存的话，也是我们要见贤思齐呀。就职场也不易，我们见贤思齐，就是如果你看到人家有优秀的人比我强，我们就要努力的向人家靠齐。看齐。 对， 对吧？就是他，你觉得这出戏演得好，他让所有的人都舒服了，这个环境更和谐了，那也是可以学习的呀。 对，但是难就难在吧，你演的一出戏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这是比较难的。 对，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首先呢，你不要任性，就是说你肯定不会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然后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但是呢，你要是说演戏演得太过，我个人觉得也不好。所以说做最高境界，就是当时我们在讨论，就是做主持也好，还是做其他事情也好，最高境界就是在做自己。但是这个做自己的前提，就像是那个孔子那句话一样。就是说，比方说30什么知什么，40是知什么，40不惑什么的。就是当你到了一个能够约束自己去做一些正确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做自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一直在不断的磨练磨砺。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演技，我们承认的演技呢，就是说你能够让别人感到舒服，而且你做的事情是正能量的， 对， 让自己吃一点亏，或者掩饰一下当时你某些不好的情绪，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说，你的演戏只是为了自己去争取一些利益，然后去伤害到别人，甚至把别人蒙在鼓里，然后去做一些不耻的事情，这样的戏精你是包不住火的。 没错， 对，你永远会，就算你现在今天拿到这个利益了，你爬到了一个位置，但是你的口碑，包括你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你不是说拿到这个利益你就拿终身成就奖了， 对 吧？你以后的发展 可能还会蒙上一层阴影。 没错，就像大明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做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就是我们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做自己、嗯、这个是每个人都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能选择，就是我在一些地方我去演讲的时候，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嗯、就是精明的最高境界是厚道、 嗯、 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媒体采访，就是李泽楷，就是问他说，你父亲有没有给你传授什么经商的一些方法、 嗯、 啊，你们家这个家族这肯定会他会教你。然后李泽楷就说，我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怎么赚钱的方法，从来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嗯、 比如说李嘉诚会告诉李泽楷，告诉他的孩子们，如果我们家这笔买卖我们这个赚八分可以，七分呢也合理，那我们就要四分。 嗯哼， 这四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你来合作的这些人，他可以在跟你的合作当中他也有利可图、 哎、 我们拿四分完全可以，那让你也可以在这个有利可图，这慢慢的就是跟他合作的人就会发现，哎，我跟他们合作我也可以赚到钱。然后这一长此以往，你可能和赚八分，就是你拿八分和拿四分的这个利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放长线钓大鱼。 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他其实就是这个意义，但是他就是精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厚道、 哎、 其实他是很精明的，但是他厚道了，做出了一些让步，最后是让大家共赢，然后自己才是最大的赢家。 对， 所以我一直很信奉这句话、 嗯、 我们在职场当中也是，我们都想去做自己，但是不管你是去照顾别人还是迁就自己，怎么样的都有一个最初的选择。善良是天性，但是厚道是选择。 是 一个人厚道的话，不管他这场戏演得多烂、 嗯、 然后这个牌打得多烂，他一定都会被认可被原谅的。 是， 嗯， 哎呀，这个今天总结到这个高度，看起来节目应该结束了。 没错，我就是看着倒计时条说的这个话的。 嗯， 有机会我也想跟这个大明再一次合作啊。 好好好， 我们今天聊的是戏精、 嗯、如果还有的话、嗯、 如果还有明天的话。这首歌是我们的这期编辑小姑娘特别准备的，叫最初的梦想、 嗯、 我觉得也正好回到我们做自己的这个本真。 是， 不管怎么样，在职场打拼，我们都秉承最初的梦想，也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行， 大明，结束语交给你了，戏精，给自己加戏吧。 再见，相会在明天。 好，有机会大明一定要再来，好吗？ 好了，好了， 好，谢谢大家，再见。 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又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送给你们十七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怎么 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